想什么，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，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

全心全意追逐到底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醒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努力爱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醒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努力爱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醒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。所有默契，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醒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努力爱他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动力，所有默契，所有的动力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。